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咯。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吓、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第一咧就係對於任何嘅而家嘅朋友嘅建議啊，即係包括點樣處理我留唔留喺呢個委員會咧，我都仲係會聽同埋會考慮。咁我對呢個位置咧，其實亦都冇咩嘅留戀，只不過咧大家明白閉門會議仲係進行當中啊，咁我亦都尊重委員會啊。至於咧剛才你提到嗰個問題咧，第一絕對冇任何牽涉任何嘅利益衝突。咩收受利益呢啲一定要講清楚，絕對係冇，因為如果係咁咧，就違法噶啦。我已經再三強調咧，我嘅處理咧係合乎一切嘅議事規則，合乎法律，冇半點任何嘅違法啦。 好啦，嗱，終於就翻到嚟，因為頭先 YouTube 有啲技術故障啦，咁就都唔知係咪呢個 WannaCry 啊？ 想喂，上個禮拜又係喎 WannaCry 啊？ 上個禮拜未係 WannaCry， WannaCry 就係周浩鼎唔係。不是这个叫做黑客这个勒索软件啊。咁呢就刚才睇到啦，这个周浩鼎呢就这个躲藏两日之后出来呢，就今日呢就终于呢就上演这个公关大灾难了。 嗱 ，before 讲入正题之前呢，交代一下周老板先。 周 老板呢就失望。 对啊。 咁你知啦，佢而家就孭咗好多嗰啲公职在身嘛。 所以就要同埋要兼顾，要不断要去巩固呢、這个、啊、即係下一届四年之后攞返呢个文化界功能组别嗰个位。 咁周老板你又 miss 咗。 又 miss 咗。 又 miss 咗啦。呢个小弟带嚟嘅一支酒先介绍一下先。 呢、這个顶之雷滴啊。 哇你。 神之水滴。 哇你帮佢即刻改个名。顶之雷滴。咁我哋开酒嘅又係为咗庆祝一下啦。 当然要庆祝啦。 庆祝一下啦。咁呢支酒呢就是 Lafite 家族，我成日咧，虽然咧，即系我唔想叫 Lafite， 但我发佢个咩 Rothschild 啊，好难发。 咁你学大陆佬发音咯 ，Lafite 咯。 咁啊，系佢家族经营一个酒庄，咁当然啦 ，Lafite 系经营好多酒庄，唔单止喺法国啦，喺南非啊，全世界 大陆都好似有嘅， 大陆都有 Lafite 嘅酒经营嘅酒庄啦。咁所以咧，不足为奇嘅，唔好听到 Lafite 就一定要好。咁咧，但系呢支酒有啲 story 嘅， 系 就系咩咧？呢支。叫 Chateau des Lorettes 咧，就係、是法國外交部要嚟招待外賓嘅酒嘅。咁、所以嗱，今日啊，細良益你啊，呢支酒阿奧巴馬飲過，你可以同人哋聲稱嗱，我飲過一支酒係奧巴馬飲過嘅。 嗱，你又唔好老點我，你當我傻嘅，真係逢親政府招待外賓嗰啲都係流嘢嚟嘅。大陸佬一帶一路研討會用咩酒嚟招呼呢啲萬邦來朝嘅呢個普京啊，成扎嗰啲惡棍咁嘅樣咧？你見到行入去嗰陣時咧，即係拍呢個嗰啲即係警呢個黑幫片啊，嗰啲造型真係入型入格嘅，全部都係。咁係咩咧？係張裕乾紅， 係 同埋長城乾紅啊！所以你唔好以為攞嚟政府攞嚟招呼人嗰啲一定好嘢先得 啦。呢個有原因嘅。嗱，阿細良係講得啱嘅。当我咁讲嘅时候咧，其实你又知道呢支酒唔会贵，因为咧人特别系西方国家喺对于即系酒水嗰方面咧嘅价格咧，即系喺即系用公帑 啊， 用公帑咧就系控制得好严， 不能太奢侈系， 不能太奢侈，但系亦都唔会太差。嗱呢支酒咧，老实咁讲系三嚿几嘅啫， 都 value for money 吓。 咁咧，但系咧，我觉得系送。点解佢会攞嚟招待外宾呢？因为呢支酒如果你嚟做餐酒啊，非常之唔错。 系啊，大家我觉得今日就开酒就啱，但系少咗啲音乐 啊。 小凤姐又唔喺度，咁诶， 我头先讲翻头先嗰条片啦， 系啦、啊，大家都知道啦， 顶嘅片啦。 呢、這个周浩鼎呢条咁嘅蛋散咧，就水鬼星成王，咁大家咧都睇住佢几时就扑直噶啦。 啊， 咁就结果咧就系、是。即系呢个叫做蠢人啊，就永远都做蠢事，就嚟自呢个民建联嘅元老

嗱，自由党之所以失宠嘅原因咧，就因为田少素口太精啊。 嗯， 每一铺阿公叫佢做嘢咧，佢就问阿公攞嘢。 唔止啊，田大少啦，老实咁讲，我相信连阿曾玉成被放弃都系呢个原因， 一定系 都系呢个原因， 因为你唔需要依靠佢啊嘛，你有根有强啊嘛，喺本土嘅社会嗰度，咁、你有一定嘅民望，甚至系有一定嘅社区嘅支持，咁、中联办是但一条蛋散副主任咧，系指唔喐曾玉成， 系啊， 但系我估计啊，中联办啊，唔好话咩副主任啊，整个一个副部长啊。那個周浩鼎已經可以啦，只狗咁爬埋嚟噶啦。嗱， 好明顯嘅，因為六八九都係啲咁嘅人嘛。你睇到咧，呢一班人全部由六八九以至到而家呢一班嘅中聯辦控制嘅人咧，全部都係對權力咧，只要咧，即係嗰樣嘢咧係一個俾佢嚟講係個權力嘅 symbol 咧，佢就會下拜噶啦。 係嗱， 即係身體語言都已經寫曬出嚟。 亦都有一個解釋得到嘅，就係話咧，點解會咁低水平啊？喺今次事件裏邊，嗱、大家記住，容海恩也好，佢也好。其实都是反映到一班低水平的人才要靠这个方法去走捷径去上位。你好简单的民建联里面譬如陈克勤这样他都要慢慢由区议会由沙田区议会慢慢做起。用要选过几届区议员这样上去嘛。李慧琼子他都要在九龙城选个区议会这样上去嘛。还要是曾玉成去栽培他嘛。但是这个周浩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坐火箭 手横空出世， 还要横空出世是什么？连老屎忽王国兴日日夜夜写书法吃午餐肉搞到这么大镬去对抗长毛拉布功在党国、都要让路给他、是吗？咁所以呢啲人咧，自然咧本身嘅能力係有限，呢個係必然嘅。如果有能力嘅話，亦都唔需要行嗰條路。所以點解大家會問就係話，點解中聯辦栽培嘅建制派一定係柒嘅咧？ 嗱，我話埋俾你聽啦，又攞周浩鼎嚟做例子啦。呢條友嗰陣時候咧，其實做區議員已經係俾當地居民投訴佢嘅。即係話咧，佢做新界東補選嘅時候咧，其實當時最多嘅新聞就係有關咧。佢所處嘅區議即係東涌嗰個位置咧，嗰陣時咪有一個咩東匯城啊，就因為嗰個 UA 戲院，好似係 UA 戲院，一間戲院咧，就係要即係收 執笠 執笠，唔做。咁呢件事咧，咁啊嗰個嘅哪吒咧，喺個嗰哪吒叫咩啊？哪吒叫做？突然间醒唔起个名字，即系做个哪吒嗰个女人啊！咁、咧就喺呢个论坛嗰度就质呢个周浩鼎，即系话喂，你有冇帮人哋挥过啊？咁样，我成功争取到啦，搞掂咗啦，咁样。咁、后屘呢件事梗系证实为假啦。咁、然后跟住咧就俾嗰啲当地嘅居民咧，东涌嘅居民就闹。总言之，呢个人咧系佢做区议员咧，啲人都话我常唔见你嘅喂。你去边啊？即系同你头先所讲嘅其他咩？你话陈克勤啊嗰啲唔同嘅，佢就算做区议员都系一个失败嘅区议员，一个咧系懒嘅区议员。 喂，你谂下梁振英帮你背书，夹硬要求民建联，本来由功能组别嘅夹硬将佢怼上去参加超级区议会，就接走咗工联会嘅老臣子王国兴。咁你可想而知嗱，今次打龙通事件咧，我觉得实际上就系咧佢同一个字头吹鸡做嘢啫。这个不是民建联与特首办夹计，我觉得。我觉得陈克勤都讲了，其实他的党团是不知情 的。不知的。 是不知情 的。为什么呢？除了陈克勤是一个印证之外，你要知道那个文件当中叫 CEO， 跟着一个叔跟着 CE， 那部电脑是来自梁振英本人的电脑。如果点解要用到梁振英本人的电脑呢？你大家都想一想就知道，就是梁振英根本不想任何人知道。 Yes， 包括邱腾华，包括这个 邱平飞，包括其他所有的刘艳啊等等，这些 不想。 我告诉你，我知道如果真的特首办要指使建制派做事的程序是怎样的，通常呢就会由特首办主任，即是说由邱腾华去出手的。咁然後佢個對口單位咧，係唔會接觸民建聯或者工聯會嘅個別議員嘅。佢個對口單位就係民建聯嘅黨團召集人，即係話陳克勤。然後佢會將個 brief 好清楚話俾陳克勤聽，我想點點點。然後陳克勤就會翻去自己用佢嘅方法去修改嗰啲文件，然後係唔會 send soft copy 嘅，係用 hard copy 嘅形式交俾呢個調查委員會。係 啦， 呢個就係。proper procedure 系啦，所以我都强调一样嘢，今次个阿鼎所做嘅嘢咧，其实讲真咧， 佢嘅啲老大咧係做過好多次噶啦。 係，但係唔係佢哋有個規矩嘅，所以陳克勤點解今日記者會你見到佢咧，都頂佢唔順嘅原因就係咁啊。 不過咧， 規矩就要經 係啦， 即係話你大家建制派都嗱，唔好以為咧建制派同政府嘅關係咧，唔係皇帝同太監嘅奴才關係，建制派都要面嘅，所以佢哋咧有個制度嘅，你係唔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我帮你改埋啦，用你个名字发入去啦。咁嗱，今次咁恶劣嘅情况咧，我相信咧系连曾玉成都顶唔到。 所以陈克勤咪讲，只系做得冇咁好咯，即系唔系话佢做得唔啱啊，做得冇咁好咋。 嗱，呢个就系以往嘅做法，而家就咁样，你个契哥契细佬两条友喺个衣柜嗰度搞掂，然后就怼出嚟。嗱，呢个就系佢哋而家嘅做法，所以话恶劣啊。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亦都系 所以呢个做法 不是话建制派班友不契弟，系只不过以往的契弟都有一个程序的方式。 我曾经一出事的时候，我就写过例子啦。我话等于咧一个女人就同佢个老公讲，话嗱你滚还滚啊，你唔好俾我见到啦，最紧要唔好俾我嗰啲嘅亲戚朋友见到啊。保留翻啲顏面俾我啊！ 係啊，嗰陣時城中某富豪離婚都係搞到嗰啲女明星打電話去講粗口鬧嗰個大婆啊嘛，冇曬面啊嘛，跟住仲要俾人 搞 錄咗音，然後播周圍 都見到。 係啊， 你而家基本上搞到咁樣樣，咪即係會即係、就是、連香港人，你即係當佢哋即係個視覺效果係咩咧？喂，你真係當我哋冇到啊！而家搞到咁張揚，不過嗱。我话今次件事咧，其实系可以隐含住两样。第一，头先我先讲，点解要喺梁振英嘅电脑嗰度做？系因为佢系唔想任何，即系 between 咧，佢同阿呢个周浩鼎嘅啫。between 佢两个， 即系佢哋两个喺衣柜里边搞咯。 嗱呢一样嘢咧，就显示出689身边佢都冇乜边个人。 嗱，我话俾你听，佢好简单，佢第一佢唔信邱腾华。因为邱腾华将会出任下一届奶妈政府的高官，他亦都不信其他公务员，包括系嗰啲嘅 CEO office 里边嘅 AO， 亦都不信他自己的新闻秘书，因为那个是新闻处的公务员。好啦，有一个叫特别助理，他自己带入去的叫做邱平飞，他都不信。呢个是老咗文汇报出身的， 不是用他部电脑得啦。 如果不是唔使啊，你叫他行去阿顶 office 嗰度， 去阿顶 office 做啦。 喺阿顶 office 嗰度打影得啦。所以点解就系匿喺衣柜嗰度自己帮佢改咧？ 仲系 一个 系喺佢自己间房啊，因为嗰部电脑喺佢自己间房，即系话佢系完全唔想任何人知道。 系啦，咁所以咧，阿顶之所以帮助呢个梁振英同佢出柜咧，就好多人就话会唔会系卧底咧？其实笑佢就当佢系卧底，因为上个礼拜我哋都笑过噶啦，民建联整咗个 mascot。嗰、那个嘅呢个吉祥物出嚟咧，个头系二五 啦，哇，仲认晒真系 个头系有二五呢两个字嘅，咁所以大家就乘机笑。 睇到啦， 但系周浩鼎绝对唔系卧底，佢只不过系陈， 唔系成个民建联。 所以陈克勤帮佢兜今日咧，就亦都系一个公关灾难嚟。就系话嗱，如果我哋系冇嘢隐瞒嘅，如果我哋隐瞒嘅话，我哋就唔会。咁样嘅方式 send 个 soft copy， 我哋会印出嚟 send 个 hard copy 去委员会啦。错。呢样嘢系因为你柒，所以先俾人捉到应， 捉唔到咁咧就系冇事咯。 系啦，就呢个就等于陈克勤嘅逻辑咧。 唔系代表你系老实啊嘛，大佬，你咪你俾我捉咗捉住捉奸在床，又跟住我承认啦，我系真系同佢通奸啦，咁叫做我冇讲大话咩？ 喂，即系等于好简单啫，我系一个强奸犯，我强奸咗人之后俾人捉住拉咗我，咁然后我上庭或者我去差馆落口供，我同个警察讲我光明正大噶，跟住个差佬问你光明正大？我话系啊，如果唔系我点会俾你捉到啊？同等咁 stupid 嘅逻辑，出自第二个立法会民建联议员党团召集人之口。嗱，呢个叫唔系 word 一零一啊，呢个叫逻辑一零一。就大家俾细路仔学习下，真系嘅喺呢啲咁样嘅荒谬剧里边咧，佢起码都除咗食花生之外咧，学翻少少逻辑。你犯罪俾人捉到，唔系因为你理直气壮，系因为你自己。冇办法去逃避，系断正啊，系因为 断正啊嘛。你可唔可以真系俾人阿老婆发现你同个女人喺埋张床嗰度，然后跟住同佢讲嗱，老婆，我对你几 honest 啊，我几咁诚实嗱，我冇逃走啊，吓、啊，我而家同佢一齐喺张床嗰度俾你啊见晒，咁你睇下我几咁诚实。 你试下俾老婆捉奸在床，